倾听亲切的声音。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呢，本市是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的，气温上升明显。午后平原地区最高气温10度左右，天气比较温暖，而且呢，大气扩散条件比较好，能见度不错，有利于交通出行，适宜户外活动以及开窗通风。我们来看一下具体天气。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10度。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2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10度，夜间最低气温-2度。 路况信息。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最新路况。我们来看一下莲花池东路的由东向西方向，复兴路军事博物馆路段由东向西，白云路北向南，以上路段都是车多行驶缓慢的。我们提醒司机朋友，请您控制合理的车速车距，注意行车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和收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白琳。本栏目是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医院管理局联合制作播出。今天为您播出的是医疗协同创新多措便民惠民2018市民对话一把手市属医院院长系列访谈。做客节目的嘉宾是哪位一把手呢？一起来了解一下。 刚刚迎来60华诞的宣武医院喜事连连，获颁中国质量奖，成为第一家荣获中国质量奖的医疗机构。新地标迎来第一场手术，象征中国国际神经科学研究所全面试运行。作为市属公立三甲医院的优秀代表，宣武医院还将落地雄安新区，打造一所智慧型的示范医院，引领医学科技创新。今天的医疗协同创新多措便民惠民2018市民对话一把手市属医院院长系列访谈，邀请到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院长赵国光与您分享宣武医院开启新篇章。 好的，健康加油站，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为您介绍今天来到节目做客的一把手宣武医院院长赵国光。你好，赵院长。 好，白丁， 欢迎您的做客。那今天呢，要和我们大家一起来关注哈北京宣武医院的发展建设啊。当然了，今年我们最受听友们喜欢的一个环节就是这个院长送健康环节。先来给我们的广大听友和网友出道题吧。 好的，因为宣武医院呢是以神经学科为特色的一个综合医院，那么又是一个脑血管病诊治的一个综合的一个救治医院，所以呢我们今天给大家送出的问题呢，就是脑卒中发生时如何快速的识别和判断，对于救治时间来说非常的宝贵。那么这个题目呢，就是说在卒中发生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方法能够让我们及时的判断，里边呢包括是有中风120，或者说我们说的 FAST 评估方法啊，还有一个是 SPEED 评估方法，请那个观众的来选择。 您说的这个题目啊，我觉得可能很多人会觉得有点难度哈，所以我们也是给大家设计了这个选择项目的啊。那么这个题目呢，就是快速识别脑卒中发作的这个方法是什么？给您三个选项，第一个选项是中风120，第二个选项是 FAST 评估法，第三个 SPEED 评估法，到底是哪一个呢 ？A、B、C， 把您认为的正确答案。哎呀，我觉得这有难度，我再给大家透露一下哈，多选题还不是单选的。对 ，A、B、C 三个选项，把您认为的正确答案通过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文字留言发送上来。今天呢，赵国光院长也是给我们带来了这个精美的这个小礼品哈，所以呢，答对的听友有机会获得这个宣武医院院长赵国光为您送上的精美实用的小礼物。好的，热线电话现在也为您开通了0106515082651-5033，微信公众账号欢迎关注我爱问医生，文字留言发送您的问题，也可以通过文字留言发送您认为的刚刚我们出的那道有奖互动问题的答案，快速识别脑卒中发作的方法是什么？选项 A。中风120，选项 B FAST 评估法，选项 C SPEED 评估法，你认为是哪一项或者是哪几项呢？发送到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想要收看我们的节目也很简单，今天我们是在凤凰峰直播、腾讯视频、网易新闻、今日头条、北京时间、新浪易直播多个平台进行视频直播，那么各位网友也可以把您的提问通过文字留言发送上来。 朝阳医院经医通大数据显示，目前门诊挂号最热门的科室前四。 通过经医通大数据，佑安医院2018年截至目前门诊挂号量已经超。大数据带您了解2018北京市属医院新亮点，为您解读医院新变化如何更快惠及百姓。 大家好，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的所长罗毅。 大家好，我是北京地坛医院院长李昂。 我是北京中医院的院长刘清泉。 院长一把手为您介绍医院新发展，带您了解医院新技术如何更好服务患者。 2018市民对话一把手市属医院院长系列访谈，医疗协同创新，多措便民惠民，大幕开启。 好的，说到宣武医院呀，在2018年我们听是发生了很多很多件的大事儿哈。在这儿呢，我们请赵国光院长先来简要的跟我们说一说您看到的让您印象最深刻的那几件大事儿，让我们的广大听友也了解一下。 应该说2018年呢对宣武医院来说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年份。我们呢迎来了60年院庆，因为是1958年建院。所以如何呢在医疗服务、医院建设、学科方面呢，能够为这个60年一个甲子献礼，我们全院员工呢都付出了艰苦的努力。那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期盼很久的新的院区呢已经投入使用，这样呢未来在老年医学、神经科学方面能够有更多的承载能力为患者服务。第二呢，就是说医院的发展、医疗质量、医疗服务那是永恒的主题。我们今年非常荣幸作为国内的第一家的医疗机构获得了中国质量的最高奖，就是中国质量奖，这对我们来说呢也实属不易啊。后边呢我们还会谈到一些我们的体会。那么再有呢，就是在这个整个的学科发展当中，我们的神经学科啊又有了一些新的突破。所以总体来说三件事让我们很兴奋啊，对一个2018年有一个满意的一个答卷。 对，我们说每一年都要给自己交一个满意的答卷，而且呢赵院长也说了，这2018年真的是忙碌而充实的这样的一年哈。所以大家伙呢对于北京宣武医院有什么样的这种发展好的意见建议，都可以随时来和赵院长互动和交流。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院长赵国光正在我们的节目做客，这60亿甲子真的是到了一个新的征程的一个起点的开端哈。我们也经常说这样的一句话，其实就在本周一呢我们也关注到了，这也是我在最近2年节目里可能都问过赵院长的一个问题。当时最开始起的名叫颅脑大厦，现在呢它有的这个名字呢叫做中国国际神经科学研究所，总之呢它已经是一个地标性的建筑了。 问了您好几年什么时候开始用，今年它终于开始启用了。而且据我们了解，世界知名的这个神经外科大师，世界神经外科联合会终身荣誉主席萨米教授也是在这个大楼里面完成了首例手术。 对， 当时好像很多平台上还进行了网络直播。 是的， 给我们介绍介绍。 好的，因为这个项目呢，实际上立项的时候我们就叫中国国际神经科学研究所。那么这个项目的设立的话，也是中国跟德国政府友好合作。当时奠基的时候，施罗德前任的德国总理也来奠基。但是2008年奠基，然后呢，经过2012年的开工，近10年的建设。今年呢终于投入使用了。所以这对我们来说呢是非常振奋的一件事情。那么它的外观的设计呢和理念就来自于大脑，所以呢是一个地标性建筑，大家说是脑型颅脑大厦。通俗的讲，有人说是大脑的。这样呢我们现在开始思考了，开始运转了。17号呢非常难得，萨米教授特意从德国带来团队，与我们自己本院的神经外科团队向全国的神经同行展示了15台手术。萨米教授本身呢做了2台手术，一个是半座位的听神经瘤切除术，还一个是颅源管瘤的切除术。因为他是世界的神经外科联合会的终身的名誉主席，是大师级的人物。更主要的是，这样一个大师来到中国为我们的普通的老百姓来施治疑难手术，2例手术呢都非常成功。同时呢，宣武医院神经外科的团队呢，各个亚专业组也同时展示了13台手术，那么非常的顺利，那么为我们的患者提供的服务，同时也为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开门。 对，开门红了， 开门红。所以我们通过网上的直播，我们关注一个数据，全国的神经外科医生大概是13000人。那一天收看实况转播的有9300人，所以这样的一个信息化的时代，使我们同行之间没有界限的实时的参与我们的神经外科的手术，与我们分享进步的喜悦。 真的是特别让人觉得振奋的这样的一个消息。而且就在这个颅脑大厦之内完成了同一天15台手术。 对， 大师完成了2台，另外一些我觉得也都是咱们业界的大师们。 我自己本人也做了一台手术。 您那个手术是操刀什么？ 我们是为一个24岁来自贵州的一个小伙子呢做了一个颞叶颠尖的切除手术。因为这个手术的话对他的疾病的治愈是非常重要的。应该说本身他已经是耐药性癫痫，就是长期吃药控制不了。那么通过这样一个前颞叶包括内侧一些海马杏仁核这样一个结构的切除，那么他可以得到完全的治愈。手术还是非常顺利，我们也很喜悦。 真的是每一次的这样的工作的进展，尤其是每一例手术的成功，他的那种喜悦或者说成就感哈，都能够在我们的这些专家的脸上看得出来，洋溢得出来。那在这里我们再跟大家强调一下，赵国光院长呢，他同时呢也是这个神经外科方面的专家，尤其擅长的就是刚才我们说到了癫痫这类疾病的手术治疗哈。当然了，也不是所有的癫痫都适合手术治疗，但是关于这方面内容，您如果有什么想要咨询了解的，也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来和赵院长互动和交流。说到这个颅脑大厦，我还是喜欢用这个名来称呼它哈，地标性的一个建筑了。很多人说最近还没去过，这个除非不得已看病，或者说一些媒体朋友已经先行的到那个里面去看过了。具体里面我们有哪些先进的软件啊、硬件啊，甚至是以前没有的，现在我们可以来操作过去想象不到的一些手术的，这回都有了，这样的一些新式武器吧，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应该这样的一个颅脑大厦呢，我刚才提到就设计理念呢跟大脑相同，那么在里边施治的就是我们神经学科的这各种疾病，所以呢应该有住院部，也有我们的重症 ICU， 我们叫 NICU， 做完手术同时呢也有一个手术室的平台。当然在地下的话我们还有影像的设备，就是做检查也一些术中杂交手术室、复合手术室，甚至还有伽马刀，就多种的这样一个平台，主要就是围绕着神经系统的疾病 啊，进行一个综合的诊治，那么就是在这个系统之内就可以完成，这是一个硬件的布局。 嗯， 那么床位的话大概是280张。那么我们在如何反映卢脑大厦的智能方面，我们需要一个信息网络来支撑，所以呢就是说在神经智能的网络方面我们逐步的去打造，那么包括患者的诊断、患者的出院，那么他的手术、手术转归，我们都会通过智能化的数据呢进行一个统计以及跟踪治疗。那么远期的话，这样的一个大数据基于下的一个神经科学的研究平台也就相应能够打造，所以我们逐渐的让他更聪明。如果说现在开业他只是一个小孩，达到3-4岁的智能，我们希望随着未来几年的运行让他达到高中或者是大学毕业这样一个水准，我们相信会越来越好。 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卢脑大厦它这个里面不仅是我们说到的软硬件的这些设备都要更加的先进，甚至是国际化的这样的一个水准，包括我们给患者在这个里面提供的服务方面、便捷程度方面，像您刚才提到了，不管在哪层我们做检查的，以前可能要等候，之前要排队，之后呢我也要等那个化验单呀，或者是拍的那个片子的结果，这个时候它里面的这个方便程度是不是也体现在这方面，比如说这边拍完了，患者就可以往医生那个诊室那边走，因为你的影像啊这些设备是不是已经出现在主诊大夫的这个办公桌上了。 对啊，你对这个医院非常的了解，实际上就是这样，就是我们尽少的让患者少跑路，然后通过信息的网络，这样快速便捷的把诊断然后传到医生的工作站。 嗯， 然后呢不光是一个数据啊，包括检验呀、影像啊、多学科的数据，然后进行综合的评估，这样的能够达到一个智能的判定。 嗯， 更主要的话，这些信息的判定呢，能够为患者提供更安全的服务。那也是说，以后的全生命周期的服务在这里边也可以实现。 不管你是生活在北京的这样的患者，还是说天南海北来自外地的患者，您的这个信息在这个智慧大脑里面它很安全，而且是不是可以随用随提呢？ 可以的，这样一个信息的便捷性啊、准确性，这是必须要达到的。 嗯， 同时呢另外一点，这个卢脑大厦里边还有一个国际的会诊中心，我们可以呢把我们疑难的病症通过跟国际的专家团队，我们因为有12名大师级的分布于世界各地的这样一个专家团队，可以实时为我们的国人、为我们的疑难病症呢进行一个国际化的会诊。 哦，那你想啊，都得邀请国际级的大师来帮我们会诊了，这样的要求是我们自己提出来呢，还是说实在是病症太疑难重了？ 我觉得呢保证患者安全，这是医生的责任，那么患者也是期盼疑难的病症能够得到安全的治疗。 嗯， 所以呢利用这样一个国际平台，我们觉得应该尊重每一个患者，那么避免就是说有钱的患者买机票到国外去治疗，那么我们每个国人都应该享受这样高品质的服务，才能落实我们的健康中国战略。所以呢只要是得的病啊，只要是疑难的疾病，我们都希望一视同仁，因为要尊重患者，尊重生命。 好的，那同时其实在这里也可以提醒一下大家伙，既然现在我们已经有了这样的一个相当于全球的这样的会诊平台了，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如果您的病症真的达到了这样的需求，首先我们的专业医生就是您的主诊大夫可能会推荐您，建议您这个是可以申请一下这个我们的大师会诊的。对，另外一方面，听了今天的这个节目，您自己知道这个信息了哈。如果真的是，哎呀，到处去看病，已经看了很久了，甚至很多专家已经说，这个我们实在是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对， 嗯，说到这个智慧大脑啊，就是它可能是对于宣武医院呀，甚至北京、京津冀，甚至是在更大的范围之内，对于我们国家的这个神经外科的发展，您毕竟是这方面的，我们说一大夫，您觉得它会有什么样的更深远的意义吗？ 因为我们要是未来要打造几个平台和中心，首先它是一个为患者服务的治疗中心，同时呢，也是我们国内同行相互交流的一个学习的一个中心，刚才也提到了，更是一个国际平台，为国际的专家搭建一个交流的中心，所以呢 就是符合北京这个区域啊，北京我们所说的四个中心当中的，最起码我们应该完成国际的交往中心和科技的创新中心，嗯，那么来服务患者。 其实我挺好奇的，夏米教授带着他的团队来到颅脑大厦里面做了第一台手术，然后呢，估计您也会陪着他到处咱们参观参观哈。他对这个大厦什么样的评价？ 因为呢，实际上这个颅脑大厦是他本身设计的，就是他理念来自于萨米教授，他也是无偿的把这个外形的设计捐赠给中国。那么在汉诺威呢，已经建立的这样一个同样的姊妹的这样一个医院， 他是 对，在汉诺威也有一个颅脑的大厦。那么那个是2006年就开始运行了。但是他来到以后呢，看到像自己的孩子一样，终于能够运行了，非常的开心。那么两家医院进行了比较，我们的设备安装更先进，我们的流程设计呢更合理，我们的整个的就包括色彩的选择、材质的选择、团队的这样合作，让他非常的惊讶。所以呢，这就是说我们不光有一个固定的脑型的建筑，我们给他赋予了他中国的智慧。 哎呀，太赞了，我觉得真的要竖起大拇指来点赞，因为这个不仅仅是说我们作为外行的人单纯我们的眼睛看到的，而是作为这个颅脑大厦的设计者，同时呢也是这个国际神经外科方面的这样一个权威人士，他的点评中肯，嗯， 对， 让我们更加信任， 不断的去拍照， 他还要拍照， 不断的拍照， 特别可爱的萨米教授哈。好的，这里是健康加油站，今天呢和各位一起来对话的是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院长赵国光，宣武医院开启崭新篇章，六十华诞之后它的发展建设其实也需要大家伙的好的意见和建议，您有什么想要咨询和了解的，热线电话651-5022 651-5033，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文字留言发送您的问题，也可以通过文字留言来参与我们的院长送健康环节的答题。赵院长给我们出的题目是想要快速识别脑卒中发生的这个发作的方法有什么，给您三个选项 A 中风120 B FAST 评估法 C SPEED 评估法，多选啊，我告诉各位是多选的答案，把您认为的正确答案通过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发送上来，有机会获得赵国光院长为您送上的精美实用小礼物。好的，接下来呢进入我们今天的这个连线环节了。京医通作为本系列的首席数据合作伙伴，那么掌握了大量的医院数据，下面有请京医通首席数据官为我们来介绍一下有关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的大数据，看看有哪些值得各位一起来关注的地方。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京医通首席数据官。京医通服务平台数据显示，2018年前三季度宣武医院仅在京医通平台上的挂号量就接近10万，同比2017年前三季度增长了 39%。 截至9月底，宣武医院开设了13个知名专家团队，开设量排名第三。截至9月底，宣武医院开设了181个专病专症门诊，挂号量接近30万，在平台医院中排名第一。 好嘞，在这里我就想到了刚刚有知名专家团队的时候，我要没记错，宣武医院咱们就是第一波有了知名专家团队的，对吗？ 对。 现在咱们是13个知名专家团队，这里面哪些知名专家团队这两年的运行格外我们受患者的欢迎啊？ 因为说我们最早的就是建设了一个知名专家团队，是让患者呢少跑路，让患者呢能够看到最能够解决问题的专家，因为很多都是常见病，那么随着最早建设比如林峰教授的专家团队、李永杰教授专家团队、王宇平教授专家团队，包括现在的我们贾建平教授的专家团队，那么我们觉得宣武医院的这些团队还是围绕着神经学科，然后更受患者的欢迎。那么比如说认知障碍团队就是贾建平教授的团队，那么随着我们国家的老龄化，那么这样的认知障碍越来越多，那么通过这样的专家团队的治疗，的确为我们很多患者早期的诊断、早期的干预呢，就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服务平台和品质。 其实关于这个老年呢，这个认知障碍，我觉得这是我 最怕的一种病，或者说一种现象。对，但是我们也经常在节目里面来说哈，很多的人也说说这个人人都会老，随着我们的寿命的延长，但是也会发现这样一些影响我们生活质量的这些病就一股脑的都来了。 对， 但是这个病的话，我们说怎么样能够预防吗？ 应该说有家族的倾向啊，就是 AD 的尤其是早发的病例啊，有这样的倾向。但是我觉得也有很多是可以避免的因素，你比如说脑血管继发引起的痴呆，那你就是要预防脑血管病，就像刚才我们出的这样一个快速卒中的识别或者是预防，比如说倒过头来追踪溯源它的原发病，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那么适度的运动、健康的饮食、保证良好的心态，我觉得很多还是可以预防的。 所以说我们还是要从这个日常生活健康的这样的一些习惯来做起，因为有一些我们说这种老年的认知障碍这个疾病的原因是可以预防的，可以预防的我们就争取去做哈。即使是无法预防的，我们说也是要早发现早治疗，所以这个早发现我们就要更多的来依赖于专业的医生的判断和治疗了。 是这样。 其实除了这样的一组数据呢，我们还有一个数据要跟大家来分享哈。宣武医院接诊的脑卒中急诊患者签署知情同意书，过去我们一说哎呀这个脑卒中了，但是呢一定都要走这个流程来签那个知情同意书的，平均时间是从2016年的20分钟缩短到了2018年的5分钟。2018年急诊接诊到开始静脉溶栓的这个时间呢，也是缩短到了28分钟。和2015年相比，那么宣武医院在急性脑卒中救治的这个道路上，为患者抢出了整整92分钟。我们知道，一旦发生脑卒中的话，它有一个抢救的黄金时间，我没记错的话，好像就是90分钟啊。 对，因为时间就是大脑。这个呢，我们在知情同意书上，因为它要用特殊的药物。要进行干预，那么患者呢一定要签署意见，所以我们在这方面的话，在120急救车上也就让患者开始知晓，就是我们刚才出的提问，什么样的干预可以让你获益，在救护车上进行宣教，到了急诊室就可以快速去签字了。另外呢，就整个团队也在重新的磨合，然后呢使我们说的 DNT 时间从患者到门到给治疗这个时间呢又进一步缩短到28分钟。 太好了，所以说时间就是生命哈，尤其在抢救急症方面。好，下面我们要稍事休息，进入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回来继续收听健康加油站，一会儿见。 防煤气中毒工作协调小组提醒使用煤火取暖居民，选用合格炉具，正确安装使用，室内务必安装风斗和一氧化碳报警器，定期检查炉具，防止烟道堵塞、烟囱漏烟，提高自防意识，谨防煤气中毒。 等来一束晨曦，听见日出云中鸡犬喧， 等来一瞬烟火，赢得春风送暖入屠苏。在这里我就等着爱阅读的你 来吧，曲水流觞，围炉夜话，让我们用声声诵读点亮新年。 北京电台诵读点亮新年，2018至2019跨年之夜，书香暖心等你赴约，详情关注诵读小站官方微信。 北京电台第4届广播评议员选拔活动开始了， 只要您关注广播，建言献策， 只要您善于评论，见解独到， 就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的广播评议员，定期承担广播评议任务。 2018年12月1日至31日，只要提交针对某专业广播的综合评议稿件和对某一节目的评议稿件各一篇，就可参评。 参评稿件发送至电子邮箱 abcd@rbc.cn， 详情咨询6566-1566。 他敬业奉献，是环卫线上的发明达人， 为人民服务，说白了就是变着方式的在为自己服务。 他见义勇为，智勇双全，拦下持刀醉汉， 已经面对了你就不能退却，都不管这事儿不就严重性太大了。 他助人为乐，满心是爱， 帮助别人的事儿有多大能力使多大能力，那就是一种快乐。 他们是北京榜样，就在你我身旁，向北京榜样学习，凝聚平凡力量。 京南古苑右，东方兴国门，大德容天下，兴业惠四方。

多选答案，发送到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文字留言发送过来，那么就有机会获得院长为您送上的小礼物了。同时呢，关于这个神经，尤其是神经外科方面的一些问题哈，癫痫方面的一些问题，您也都可以来和赵国光院长互动和交流。热线电话651-5022 651-5033。想要收看我们的节目，您的手机可以下载腾讯视频、网易新闻、今日头条、北京时间、新浪一直播，这多个平台都可以搜索健康加油站收听节目，手机下载听听 FM 的客户端，可以随时收听到节目的直播以及回放。那么关于宣武医院呢，很多网友也是有问题哈，节目组在前期也搜集了网友的一些内容，下面进入今天的网友快问快答环节，看看大家关心的问题都有哪些呢。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精通首席数据官。宣武医院每天接诊的病人很多来自外地，网友们提出了外地患者就医特别是检查预约的问题，希望能够更加方便。此外，网友兰心还表扬了宣武医院的医生，说病人去了医院本身就很难受，很多老人也不太明白医生的专业术语，所以希望能有医生和护士的耐心和暖心解释，这点我觉得宣武医院急诊内科和发热门诊的医生做得就很好。网友爱零九提出了一个关于老年病的问题，他说老年人基础病、慢性病比较多，经常各种药掺着吃，担心会不会有什么副作用，宣武医院有没有给老年人的综合门诊，能够综合开药，权衡各种药的服用方法，指导老年人科学用药。 好，赵院长，咱们先来回应一下哈。刚才我们说了，我们在这个崭新篇章开启的时候呢，还有更多的未老的这方面的一些服务哈，服务我们的老年患者。关于怎么样指导好老年人科学用药，有什么好方法吗？ 应该说呢，老年人的慢性病是常见病，我们统计过好像应该是65岁以上老人如果有慢性病呢，大概平均每天要吃5到6种药。 嗯， 啊，你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然后高血脂降脂药，再补充维生素 C， 再有关节的问题，然后呢还有其他的。那么这些药物之间到底有没有相互的作用，甚至有没有副作用，我觉得的确是需要关心。那么我们医院呢，正好在老年药学服务方面有自己的特色。 嗯， 那我们也在牵头制定我们国家老年人安全用药潜在的不良事件的这样一个课题的研究。那么我们已经梳理了基本的药物目录，就哪些药物和配伍剂之间呢会出现一些副作用。啊，这些呢会提醒。同时的话呢，宣武院也是形成了药学服务的品牌。你比如说来宣武院就诊的老年患者，如果要是多种药物在使用的时候，可以向我们的药师呢进行咨询，他们会给你据常见药物给你一个合理的建议。 就是宣武医院它是有这个用药指导中心的。 对， 平时呢咱们的大爷大妈，如果您看其他的各种病哈，反正已经挂了号嘛，您可以顺便把您那些什么小药瓶、小药盒、一天吃的那些药拿过来，因为说药名自己也说不清楚， 是 到这个用药指导中心就亮给咱们的大夫看，是不是就可以了？ 对，这样的话我们可以给他一些建议，哪些药物怎么样去吃，什么样的剂量。 嗯， 但是呢我们觉得从根本上应该来说呢，就是要把老年人的药物呢控制在合理范围之内。首先的品种就要合理，不是说越吃越多 啊， 对，应该还是要优化啊， 对， 不能完全依靠于药物啊，要经过药物的干预，再加上合理的运用，再加上老年人的身心的健康， 嗯， 我觉得综合来应对老龄化。 就有的时候心情，包括你每天的这个状态呀，吃饭呀什么的哈， 对， 跟朋友的这种交流交往，可能对于您的病好或者是坏影响都挺大的，所以千万别，我认为这边多吃点药，那边该喝喝该怎么样怎么样，那是特别错误的吧？ 完全正确，是这样。 嗯，好的，我们再来看一看网友的一些提问哈，我觉得这有点难，考考您吧，看看能不能解决。外地的网友他们在网上挂的号，然后呢到了医院要做两项检查，抽血的还有这个核磁共振的，但是呢说是化验单第二天才能达到，还有一项是约到了第二年的3月18号才做心电图，他就有点懵了。 脑电图 啊，就不知道这种情况到底应该怎么办。 这的确是直戳我们现在服务的一些短板啊，就是没法 满足或及时的满足患者的一些检查的需求，尤其是外地患者。那么外地患者现在可以通过我们的京医通平台从网上去挂号， 对， 没有问题。但是通过医生的诊治完了以后呢，可能是需要有一些检查来做诊断的支撑，或者是疾病的鉴别诊断。你比如说刚才提到的磁共振的扫描，尤其是血管的成像方面。再有呢，因为我们的癫痫患者也是来自于全国各地，那么每个癫痫患者呢，基本的检查当中就是一个脑电图。因为一个脑电图有时候患者需要24小时整全天的去监控。 跟那个心脏监控一样。 对，那个叫 Holter 啊，这个是这个24小时甚至多天的脑电图监测是要抓它的发作，就是希望带着脑电图，患者有发作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他脑电从哪里起源，对我们诊断他的病因是非常有帮助。 就是包括当时他在干什么， 他的任何一个 都有记录。 对，但是你知道，有时候你带上脑电图，他不发作。因为这是可遇不可求，当然我们会有一些方法。我说这些呢，主要就是说，一个脑电图的机器，由于患者的占用时间的长短，就是没法马上满足 所有这个时候需要的人。 比如说一个患者如果要是说坐2个小时，那么你这台机器一天24小时不休息，也就接诊12个病人，对吧？我有10台也就是120人，但是这样的病人可能每天就要看几百人，所以呢等的时间就是会延长。那么不过这样的问题的话，作为医院管理者来说，就是要尽快的解决。我们会在新的神经科学大楼里边呢，来提供新的机位啊，来安装新的设备，尽可能的缩短这些特殊的检查预约的时间，优先满足我们外地患者的这样预约和检查。 我有这样一个想法哈，但是我觉得这想法还也可能不太成熟，就是如果我们已经约上了就是宣武医院的号，但是在那个上面它是不是可以就是做一个提醒，您完全没有做过任何检查的出诊患者，如果您当地有条件的话，我是不是可以在当地医院把可以做的检查做了呢？然后我把单子什么的拿过来。 对，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建议。实际上我们很多患者现在也是这么样去做了，就是拿着片子啊，拿着甚至很多地方的片子，拿着脑电图来进行一个会诊，最后也来判定。这样的话患者呢不是单纯的转诊，这样的病人呢也是越来越多，就带着自己既往的检查材料来就诊的，就作为一个从下到上面的一个转诊，我觉得是已经形成了一个常规。 这样您认为是好是吗？ 我觉得这样的慢性病应该最后是回归我们的基层医院，因为就癫痫诊断来说呢，它是分一个基本的治疗，就是诊断它是不是癫痫，然后呢应该吃什么药物。那么可能这个过程当中60%-70%的患者已经受益了，那么还有30%的患者呢，诊断是癫痫，吃药还不能获益，还在发作，那么当地可能没法进一步评估了，就转到比如说上级医院，甚至来到宣武医院，那么我们就要根据他的资料要做一些特殊的检查，这个可能是需要等候的，是要有一个层级的转诊。我相信未来随着基层的接诊能力的建设提升，随着我们检查的方案的统一性，再加上医院的提供的需求的一个便捷，这些问题呢会逐渐的去缓解。 其实这个里面也是牵扯到了一个医疗服务的水平，我们说能不能够同质化，或者说在某一个行业里面它是不是可以标准化。一谈到这个问题，我又想到咱们荣获的那个中国质量奖了。当时看到这样的一个获奖的时候，作为媒体人哈，我们也挺好奇的。因为我们曾经是受到这个 ISO 9001质量体系认证的单位，我们呢秉承的一句话就是节目即产品，精心做精品。但是呢这个产品我就想知道和我们在医院里边为患者服务怎么样能够纳入到这样的一个质量评定的体系当中，而且还能获上中国质量奖呢？ 应该说呢，医疗呢有疾病的诊断标准，也有治疗规范，这个本身的话常见病多见病它是有一个操作的规范的，就是我们不管是医学生实习生还是有经验的医生，他就按照诊疗的规范去 去操作的。 咱也有规范手册是吗？ 对，我们都有这样的规范诊断，鉴别诊断，如何去治疗，治疗的层级是什么，多方法是如何去施治的，这个里边就本身就有一个标准，就是一个标准。但是呢，医院的这个质量标准呢，又不同于其他制造业。你比如说汽车制造业，它每一个零件都是标配。我们同样的一个患者得了肺炎，儿童和老年人那就有不同的，同样是一个肺炎，由于他的年龄复杂程度就不一样， 对， 所以呢，宣武医院主动的去提出对标国家的质量标准，实际上在回答一个医疗质量是什么的问题，这也是跟我们质量创建这样和回答我们大国的这个大这个叫工匠精神啊，这个满足患者需求，提供健康中国战略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举措。 所以说真的，如果能够把更多的这样的质量标准都能够融入到各行各业吧，我们能够看到各个行业可能都会在未来的发展过程当中有一个大踏步的这样的一个跨越式的进展了。我们来看微信网友 IVY 提问，他说他妈妈65岁了，有高血压病史，血糖是正常的，发现最近这两年呢，他有自己不自知的那个头部的晃动，手部的抖动，虽然不是很明显，但是他想借此机会咨询一下赵院长，想问问这会是神经方面的问题吗？有可能是哪方面的疾病？需要进行哪些检查？ 我觉得因为高血压本身一般不会引起他的头和手的不自主的运动， 抖动。 那么这种情况呢，可能有几个需要鉴别的，一个呢就是说老年人的特发性的震颤或老年人的良性震颤，就要询问一下是不是有家族史，就家里的老人爷爷奶奶是不是有这样的疾病， 如果他妈妈的话，问问姥姥姥爷有没 有 这样的疾 病。第二呢，这个抖动呢也要看它是静止性的抖动还是动作性抖动，你比如说我是静止待着时候这样抖，还是我拿一个水杯的时候就这样抖，那么它的概念也是不一样。那么这个呢， 还有头部的晃动 啊，头部的晃动一般呢多发于老年人的良性震颤，就是属于一个随着年龄增加出现的一个抖动。 那这个算病吗？ 那如果是帕金森病本身也可以伴有抖动，如果那就伴有肌肉的僵硬或行动缓慢。所以呢，我想呢，手抖动、头抖动它是一个症状，背后隐含的这个诊断呢需要具体的去鉴别啊， 就是说抖动或者是晃动它只是一个表象，但是呢背后有可能导致同样表象的疾病可能有好几种， 有好几种。 对，这个具体 面对面的去接诊呀，可以询问，然后呢甚至让他做一些测试，就应该能够得出一个。 您觉得他挂宣武医院哪个科的号比较对？ 我觉得因为这个是一个常见病，这挂我们的神经内科专科门诊就可以。 好的，咱们就挂神经内科的专科门诊。 对， 就是专门有抖动门诊吗？ 对，我们的比如说震颤呀，震颤僵硬啊，或者说是帕金森啊，或者说神经变性病，这些专科门诊都可以。 当他自己还不确定具体属于是帕金森还是什么样的时候，咱就挂一个普通的神经内科的号。 对， 手诊也是可以的哈。 可以的。 好，大家继续可以把您的相关提问呢，通过文字留言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上来，那么有机会获得节目组为您送上的小礼物。其实说到了宣武医院作为北京市属医院的优秀代表，还有一个消息，那就是它将落户雄安新区，那么打造一所智慧型的示范医院，这个算是咱们的分院呢还是怎样？ 我们今年呢已经在北京市政府的支持下，跟雄安新区的也是大力支持下，我们已经把我们在雄安新区的这样法人的执照已经办下来了。 选址了吗？ 选址也选好了。这个医院的名字叫首都医科大学宣武院雄安分院，雄安院区。所以呢，也是感谢市政府呢的信任，我们会把医疗的品牌和服务质量呢落户到雄安。目前呢，已经完成了选址啊，初步的一些可研报告啊，正在逐渐的论证。如果要是按照雄安新区的要求，应该明年计划要开工。所以呢，速度还是 挺快的。 我觉得这个对 雄安这样一个千年城市来说呢，是一个整体的医疗布局。同时的，我觉得今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年，就是我们经过四十年的不断奋斗努力，我们的经济水平、老百姓的生活已经达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提升。 嗯， 那么未来，雄安新区将回答，就是我们富裕以后如何全生命周期为患者提供服务品质。所以这家医院呢，将打破我们现在传统的医疗格局，我们将以人为本，我们将以系统为中心，不要让患者到处去跑，应该是按照疾病的诊疗，要多学科团队为一个患者进行服务，让患者更加的舒适。那么要治胃病，要对他没有得病之前的状况进行一个全生命周期的管控，要让它成为一个没有院墙的医院，让它把触角伸至到我们的社会的各个角落，要让它成为一个绿色的医院，就是让它患者得病以后来到医院心情非常好。现在我们的环境没有达到这样一个让患者休养的这样一个状态，同时我们也会赋予它更多的智慧，因为未来这样的一个智慧型医院更会引领我们在人工智能方面有更多的探索。当然它又是一个研究型医院，它又是一个新药新设备的一个实验的一个首选场所，所以我这么一说大概有十几个概念，我对未来有无数的期许啊。 对，现在您这么一介绍完，我们就想看看它具体什么时候能够像咨询了那么多年的卢脑大厦一样真正开始运行起来。而且像您提到了周围全都是绿色的，有可能我以为自己走进了一个公园，走着走着其实进医院了。 对，它未来的雄安的分布的话将打破我们现在的一个大城市病，就是 这样的一个概念， 上班又很远，来回的去在路上。那么未来的话就是一个团块绿色的一个环境，上班也愉悦，下班可以锻炼，有问题的话可以做好保健，这样一个生活品质 保证。首先不容易生病，生了病之后让你开开心心的及早治好病都很重要哈。好的，时间关系，我们来公布正确答案吧。大家都知道在脑卒中发生的时候，快速识别判断可以为救治争取宝贵的时间。那么快速识别脑卒中发作的方法，正确答案到底是什么呢？赵院长， 那么这个答案呢应该选 A 和 B。那么我解释一下，就是 A 的话呢应该叫中风120，这里边实际上呢就体会到就是一啊，一就是一张脸，就看脸面纹有没有这样倾斜，嘴角有没有 歪斜呀， 有没有流口水。 嗯， 第二呢就是两只胳膊能不能抬起来呀，运动啊。第三的话呢20的话实际上就是聆听语言是不是说话不能说的或是含糊了。 哦， 啊，这是我们国家中国特有的一个判断标准，容易记，中风120，同时 包括打120电话， 包括打120电话。 对， 那么第二个正确答案就是 FAST， 这实际上来自于英文的字母 FAST， 快速评估吗？ 快速评估。 嗯， 这个 F 呢就是 face， 就是面部。 哦， 跟我们的一样， 一是一样的。 对，第二个 A 呢就是 arm， 胳膊。 哦， 第三个呢 S 呢 speech， 语言。 嗯， 那么 T 呢就是 television， telephone， telephone 的话就是我们要打120，所以呢它是这样一个快速。那么 C 的话实际上是一个干扰答案， 干扰答案。 那么正确答案就是 A 和 B。 嗯，中风120和 FAST 评估法。那么 FAST 评估法相当于是中风120的翻译的国外版本，或者也可以说中风120是我们翻译的国外的变成了中文版本的。 其实就是要关注面部语言和运动， 肢体啊， 肢体 两只胳膊， 对对 对， 对， 包括您平举能否做到，是否有一只胳膊就抬不起来往下掉了，哎，蛛丝马迹都是快速识别脑卒中，我们说已经发作了，抓紧时间120送到医院去哈。 对， 好，那我们要恭喜的是微信网友田庚以及微信网友惠子，恭喜二位获奖了，请把你们的联系方式通过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发送过来，稍后我们会有工作人员和您取得联系。再次要感谢赵国光院长的做客，谢谢您。 谢谢，谢谢白丁。 也要感谢听友们的收听收看和参与，为您预告明天下午4:30中医医院儿科副主任医师胡锦丽来到节目，和您聊聊冬季孩子久咳不愈治疗路数是关键。欢迎您明天下午4:30届时收听和收看，我是主持人白琳，稍后为您播出的是教育面对面节目，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北京城市广播健康加油站，明天下午4:30我们再见。 时间推着我们慢慢长大， 一提起贵州遵义，